留言。新浪微博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你错过的非常精彩的节目。这一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的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并且给我们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一份礼品。另外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原创作品的邮件捆绑发到邮箱原创榜 at 北大 music.com，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作品。接下来要进入到第39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的时间段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结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榜单揭晓时间。第十名，甘宇航，信，新歌上榜。 世界谁跟得上，到头来不过一场匆忙，可是我天生疯狂，天使倔强，过去怎能遗忘，就算荒唐也值回头望，黑暗过光，梦已点亮。 第九名，买买提，父母，新歌上榜。第八名，程晶晶，武迪，风吹夜，上升两位。 想吹却不能吹，在离别只有书能体会， 选择默默在原地凝望，也留下的弧线 第七名，赵聪涵，石头城里，上升一名。张科明，花开不败，上升一名。 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 这周排在第七名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赵聪涵带来的一首《石头城里》。赵聪涵是沙棘草乐队的主唱，特别擅长冬不拉、吉他和口弦琴。沙棘草乐队成立在2014年，他们主要以原创民谣、少数民族民歌的改编为主，带有西域游牧民族以及世界风的音乐元素，包括和民族配器的融合，比如说冬不拉、非洲鼓、呼麦、长调等等。他们的第一张原创独立音乐专辑《石头城里》在2016年6月制作完成，而且在歌曲首发之后，在2016年的6月21号的夏至日，成功举办了沙棘草乐队的民谣弹唱会，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石头城里》， 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揭晓本期榜单从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9期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乔川。在揭晓这周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还是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本周的礼品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并且来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张电子券了。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Top 5 到 Top 1的榜单揭晓时间。第五名，世新《高淳之恋》，本周上升一名。 晚风踏上小说，一边山林多宽广，还有一碗清水唱一路故乡。哦哦，天高云淡多晴朗，美丽歌儿轻轻唱，山高水纯情悠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第四名，许一Down, down, down， 上升一名。 我也不想不想听，我也不想不相信，谁也别再笑得假惺惺。从前down down down真的比较烦，down down down节奏多混乱，down down down快歌都显得有点悲观。每天round round round像个轮子转转转转，满目的狂欢，我想要。 第三名，邢文泽，老头，下降两名。 小的时候我也唱完他的手，我知道有些话那说不出口， 第二名，姬云飞怎么能够上升一名。许航倩，十大劝上升一位。 一劝你到我混沌里，命里虚情我无敌；二劝你隐于正光影，妙存方圆是真心；三劝你乱心自在情，深不可测是秘境；四劝你爱人无妄为， 本周的冠军歌曲是来自于人称下沙小陈丽的原创歌手许航倩，她的嗓音充满特点，并且饱含故事，性格也是随性自在。许航倩的平时最大的喜好就是喜欢用自己的笔触写下自己的原创音乐。作为浙江理工大学的校园十佳歌手，获得过第五届高校达人秀的冠军、下沙梦想秀亚军等多次奖项的许同学，总特别喜欢戴一个原框眼镜。他可爱的外形，一张口都是充满禅学色彩的神曲。尽管说此前他下沙小陈丽的外号已经名声远扬，还是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许航倩带来的这首歌曲《十大劝》。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一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武汉东湖学院的何亚伦，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原创音乐的95后阳光大男孩，在网上也是小有名气。从2011年起，亚伦开始自学歌曲的创作，2012年开始自学声乐，至今呢，他获得了许多校园歌手大赛的奖项，原创音乐也多达40多首，真的是非常具有潜力。而且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大明星，我们也祝他能够早日梦想成真。 我喜欢的这首歌曲曲调轻快，朗朗上口，会让你的身体跟着节奏不自主地一起摇摆起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赶快听一下这首我喜欢的，暖暖的声线会在寒冷的冬日当中带给你一丝温暖的感觉。 双栖地吹进耳朵，第一首情歌甜蜜了我，天空格外清澈，我第一个微笑融化酒窝，第一个拥抱感动寂寞，第一声心跳你看着我，水清涌着格外透彻，光线也分外柔和，身旁你陪着暖了寂寞，幸福为了时空我，我喜欢海风暖暖的，看看有水面飞过，看鱼儿浅地西游，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陪我牵着，看君日出又日落，倒影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陪我牵着，看尽日出又日落，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我喜欢海风暖暖的，看海鸥水面飞过，看鱼儿浅地西游，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陪我牵着，看尽日出又日落，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 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宋子婷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I Can。 她是119青唱团第二届的团长，而且曾经获得首届楚天大学生艺术节民族一等奖、琴台原创音乐节最佳作曲奖。才21岁的他已经发行了3张电子原创专辑，真的是非常厉害。那这首 I Can 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那一句 I say I can， 丢掉从前，丢掉昨天， I say I can， 冲上天籁，永不言败。在人的一生当中，难免会遇到挫折，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我们要一直保持着一颗永不言败的心，告诉自己 I can。马上为大家奉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宋子婷 I Can。 我在羡慕你随心飞翔，而今朝阳把我照亮，我和你没什么不一样，我曾自卑畏惧不敢畅想，也曾高傲的我不放自伤，而今我已的张扬猖狂，向着太阳。

在当时受到 Yeah Yeah Yes 还有 That's From Above 1979等音乐影响的四位年轻人一拍即合，在朋友家 DIY 了第一张 EP The Bigger Man。 那他们呢可以说是独特新颖和时髦哈，他们呢也让当年的独立音乐听众、舞台、媒体与厂牌为之惊艳，从此备受关注，迅速成为了一支 Indie Rock 的急先锋。 哎，那时候啊，据说在大棒 EP 推出的一周内，乐队成员就听见了英文电台在播放自己的歌。 哎呦， 那首 Cry for Young 呢还被选为了 Converse 的广告曲。2011年初呢，大棒签约了摩登天空，并且在同年发行了乐队的首张正式专辑《少年鞋》，巡演全国14城， 听起来特别的有气势啊。那2012年呢，大棒的新 EP Celebrate 推出之后呢，一个月内网络视听点击量超过了100万。那同名歌曲呢 Celebrate 也被选为2012年草莓音乐节的广告曲。 哇， 2014年就更厉害了，大棒呢欧洲巡演，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十多个城市，包括巴塞罗那 BAM 音乐节以及 MMVV 艺术节等等。那在大棒最近给我们带来的2017新专辑《观念》当中呢，除了五首全新单曲，他们还收录了来自2011年的《少年鞋》之后陆续发布的《TV》《泥浪》等四首单曲。 那大棒乐队呢，在大大小小的演出中不断地进行自我磨合，稳固独特的乐队风格，展现他们的狂野的台风。从早年带有根源色彩的车库和 Dance Punk， 到现在越发纯熟的 Post Romance 曲风，大棒都蕴藏着摇滚乐最原始的山动力。如今大棒的2017新专辑《观念》全国巡演正在路上了，从泰国到北京，所有的新作品都会在今年的全国巡演中一一揭晓。 哎，那这场巡演呢，从今年的11月17日开始，从天津出发，有包括郑州、上海、长沙、武汉、北京等地在内的共计13站的全国巡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大棒的新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在他们的微博上查看巡演日期，赶紧来到现场支持一下大棒就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节目。如果大家听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努力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碟中碟，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现如今呢，大棒的乐队成员由主唱汪静、鼓手李楠、吉他刘爽、贝斯大洋四个人组成。那大棒乐队呢，同时拥有冷血与热血。冷呢，就是来自于他们的直截了当和一针见血，来自于他们利落的音乐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无庸章节，以及他们力度充足的演奏里，保持着足够的清醒态度去消化成长。 对，那这个热，我相信就是热情了哈。而且他们的这种冷并不能抵消他们的热情和真诚。 是， 他们想把最好的都给你们。在现场呢，你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大棒的热情和力量，听大棒的歌呢，你一定会躁动起来，但是脑子里却不是只想跳舞，更多的是对青春热血的赞叹和感动。 说到这儿呢，大棒乐队的专辑和现场啊，都带有很多面化和有趣的特征。在演出的时候，他们总是情绪化的倾诉啊，有一些感性的过程进行铺垫，然后到高潮的时候突然情感爆发。那整个乐队呢，其实带领现场观众开始大幅度的跳在火热的气氛当中，这个就是音乐的力量和大棒的现场魅力。 没错， 那即便风雨兼程，旅途劳顿呢，大棒一走上舞台，看到乐迷的那种眼神，所有乐队成员会瞬间的原地满血。 那下面我们就把一首《跳舞是活动的冥想》奉上给大家，一起来化冷为暖，化等待为满足吧。 听完这首歌呢，有乐迷说啊，外面冻得要死，但是却感觉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非常的亢奋，真是又发现了一个让我起鸡皮疙瘩、情不自禁、心跳加速的乐队，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准备再来循环他们的歌曲。 是因为大棒就是这样，他们想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把自己的歌唱给很多的人。乐队深受 The Rolling Stones 的影响呢，早就已经把根源 Rock and Roll 的精神内化于心了。 没错，那时隔六年呢，大棒乐队带着他们的全新专辑《观念》再度回归。这九首诚意之作啊，带领我们一同探索克制与自由的迷墙边界。你说这个世界一定是二元对立的吗？那其实我们习以为常的正负两极、是非对错，在各自的理论体系呢保持着自由的平衡，但是这个评判的准则、划分的界限、那归类的参照都是公平客观的吗？ 我觉得这很可能就是被大家常常忽略的人类的主观意念。而我们人类本身却常常对这样既定预设而深信不疑。那这一次大棒的新动作呢，还有一点点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尽管新专辑在曲风的制作上同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改变，但是乐队表示巡演现场一定会以乐器和演奏为主，这和录音室专辑形成是完全不同的两股劲儿了哈， 是 也是无法相互替代的。那下面就把大棒的一首 Rabbit 送给大家。 2011年呢，大棒成为了国际时尚品牌的宠儿，合作品牌包括 Armani、 Ray-Ban、 福特、嘉年华、影视广告和广告曲、还有雪佛兰、 Spark、 Puma、 Converse、 Nike、 Vans、 奔驰汽车等等。 曾经呢，在 MSN 多人对话框中一拍即合后，就开始 频繁见面和排练的大棒，在蓝雨勤快、胡闹与认真、恋爱与失恋、守时与迟到的冲突下，共创了 Cry for Young、 当当当等多首歌曲，以及彼此深厚的友谊，这也是他们从来没想过的，包括对既有的过往作品重新推翻、重新塑造，也是他们对过去的观念、审美态度的一种打破。 没错，那区别于简单的收录形式呢，当你用心聆听观念这张新专辑，必将发现大棒的另一番的全新面貌。但相比过去啊，大棒现在对音乐的收放自如，其实是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和精神的理性。 好的，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做《最怕你问我明天》，来自大棒乐队。这个观念放下另一个观念，就像回到了最初，就像新生一样，观念不是真理，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推翻的概念。在这次大棒乐队以观念为主题的全国巡演中，他们的作品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成为了这场精神沟通当中更为具象的思考桥梁。 是的，那多年没发全长专辑的大棒呢，经历了一个全身心的自我解放过程。正如鼓手李楠说的，整张专辑呢记录了2014年到2017年的生活状态，而从专辑的同名单曲《观念》当中呢，我们就能够从中感知到乐队在精神哲思上悄然发生的转变。 主唱 Papi 曾经这样说道：“我渐渐地发现，观念在支配着所有人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支配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如果仔细观察、追根溯源的话，一个人的心里的痛苦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对观念的执迷。”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大棒的新专辑同名曲《观念》带给大家。 在听歌的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感受和想法，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 所有对自己的定义真的是自己吗？也许只是概念的外衣，一层一层 从率先发布的两首单曲《观念》和《Weekend》来看呢，强烈的氛围感如同初冬时刻的外套一般，将乐迷的耳朵全方位的包裹。有人说呢，虽然自己不是太喜欢合成器玩出来的音乐，但是大棒的这一张新专辑呢，把合成器人性化了，和真实的乐器相结合啊，五首新歌加上四首旧作新编，可谓充满了诚意。 嗯，那主唱 Papi 的音色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他声线中有一种拖沓又不做作的尾音，配合着冰冷怪异的曲风，尤其在新编的《迷浪》中完全体现了出来。喜欢听他唱歌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现场听，大棒。那 Papi 汪静还说呢，他们需要时时保持那种在路上的状态，如果有可能巡演应该要每年就来一次。今年的这番征程也是他们对自己摇滚宣言的兑现。 马上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下一首歌 Weekend， 是大棒新专辑中最后完成的一首歌。它是一首又小又静默用来独处时听的歌，没有什么远大的情怀，但是呢也许它可以帮你沉浸在与自己相处的宁静和幸福之中。 享受孤独说起来也许太酸，但它的实质却是最清爽的事情之一。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清爽一下这首 Weekend 送给大家。大棒多年的乐迷一定都知道，他们和别人是不同的。看似冷酷的大棒呢，不习惯在现场多说废话，他们只沉迷于用最直观的方式，用音乐和乐迷进行灵魂的交流。所以呢，现场啊，可以说绝对是公认的记录乐队和乐迷真实状态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对，那事实上这几年大棒从来没有离开过摇滚乐的现场。 是， 无论是在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的大舞台上，他们都贡献了热力灼人的表演，这也逐渐使他们成为了当下最具现场能量和美誉度的摇滚新贵之一。 说点文艺的话呢，就是过程是缓慢的，渐渐觉醒的感觉是美好的，想要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或许呢，这才是触发乐迷们动身去现场和乐队一起去创造新历史的意义所在哈。就像这首 Nobody will live your life for you except yourself， 歌名有些长哈。 对 对，但是这样一首歌呢，会向你表达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来自大棒乐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多年的艺术经历之中呢，大棒乐队逐渐形成只属于大棒的独一无二的声音，辨识度极高，强大的能量与气场，国际化的审美，人肉舞曲，猛虎清泉，梦幻狂野，不落俗套。